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郑川将谭小颖当作了林小月，每次看见她，都会像回到了早年时光，心里如初恋般激动不已。也许是受到了他的影响，谭小颖也莫名其妙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喜悦。 谭小颖的心里充满着一种没有来由的愉悦感，已经有好几天了，她走路的时候脚步轻盈，跟人说话的时候眼含笑意，下班后回到宿舍楼洗衣服，打扫自己的小小的家，做这些的时候总是哼着歌。他对着镜子长久地修饰着自己的眉毛，仿佛有一个让人心跳的约会在等着他。有时候他站在窗口，从扑面而来的风中嗅到了来自河岸的水腥味和青草味。从宿舍楼到医院的走廊，他好几次感到有一双充满了爱意的眼睛在望着他，尽管周围空无一人，他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眼光的存在。 小颖， 护士小飞在走廊上叫住他，然后悄悄地说， 谈恋爱了吧？ 谁？ 能不能透露给我？ 哼哼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谭小颖莫名其妙地望着小飞，这话从何提起？没有的事。 小飞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相信谭小颖的表白。 去你的，看你的眼睛就知道，准是谈恋爱。 好吧，愿意告诉我的时候再说吧。 这是怎么了？谭小颖这才对自己的状态有了警觉。他突然对自己近来的心境感到一种陌生，因为这些心情都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份温柔的期待。他每天平淡的上班，上午去家庭病床，下午在医院，有时候还要上夜班，没有任何事情让他如此的愉悦。在情感生活方面，那可以说仍然是空白。去年和陆地交往过，留给他的是苍白和厌恶。丁医生追求过他，但那人实际上是想占他的便宜的色狼。那么这几天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站在了护士值班室的窗边，嗅到了从乡村吹来的潮湿芬芳的气息，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这都是林小月的那些邮件形成的气氛。前前后后一共八封邮件，他都读过，电脑屏幕上的光使这些邮件仿佛来自天空，那些光和文字从他的眼睛进入，而他慢慢的改变，变得是自己都觉得陌生。他是在复活林小月当年的状态吗？ 一个人满含着爱和期待，那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想起了一年多前，那个半夜的时分，他走进病房查看的时候，林小月已经悄悄地告别了人世，枕头也掉在了地上。这表明他死前也曾有过难受和痛苦，这太突然了。虽说心脏病人常有猝死发生，但是谭小颖还是难过的掉了泪。他想起了两天前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林小月说，一个人真正的爱情一生也许只有一次，过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这时候谭小颖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他当时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女病人的早年的情感经历，只知道她已经离婚多年，她身边有一个儿子即将大学毕业。现在想来，林小月当时一定是想起了早年的时光。林小月死去的那个夜晚，她的儿子恰恰不在她的身边。谭小颖是第一个走近她的人，她当时体温犹存，送她去太平间的时候，谭小颖替她换了一件干净的上衣，跟着手推车到了停尸房，看着她的遗体放置好之后才离开。也许一切都是缘分，但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年多以后，他在护理一个病人的时候，读到了林小月写下的那些回忆往事的邮件。那些往事为什么使他对自己产生了陌生感呢？安小颖走进了林小月曾经住过的病房。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女病人刚从午睡中醒过来，安小颖照例给她量了量体温和血压，同时说，玲玲啊，半夜时还觉得有人走到你的床前来吗？玲玲说，这段时间我睡眠好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刚住进这个病房的时候听说这里死过人，夜半呢便在朦胧中看见有个女人进来跟我争床，这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谭小颖走出了病房，她想，林小月死后是安静的，就算是真有灵魂，她也不会到处乱窜，只是安静的写信去回忆往事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不过我怎么知道她是这种状态呢？谭小颖摸了摸额头，好像头脑里有另一个陌生思维。下午下班后走出了医院的大楼，在林荫道上迎面碰见了守太平间的秦大爷。自从上次和郑川一起去过停尸房以后，谭小颖遇见这个老头子总是躲得远远的，他担心他有什么疑问去盘问他，可这次躲不开了。秦大爷提着热水瓶去开水房打水，在狭窄的小道上看见他，就笑眯眯地迎上来说， 哎，陆地这小子还不错，看得起我，他赔了我一只小猫不说，昨天晚上还请我喝酒啊，你告诉他呀，我不记他的错了，尽管以前他偷走了我的猫，但这没什么。 谭小颖大吃一惊，这个陆地怎么又跑到医院来了？守着停尸房和这个老头子喝酒，什么意思？ 看见他好奇的样子，秦大爷干脆站住了，将昨晚的事情对谭小颖讲了一遍。 谭小颖听完了只觉得脊背发冷，他再次对秦大爷声明，他和陆地早已经不是朋友了，请转告陆地，让他别再到医院里来。 无论如何，昨夜陆地的行为让谭小颖没法理解。天黑之后，陆地带着两男一女共三个朋友到了太平间，他们首先找到了住在太平间旁边的秦大爷， 说是来看望他，还带来了好酒好菜。一年前，陆地和谭小颖交往的时候，时常到医院来，当时就爱往太平间里边跑。谭小颖理解为好奇，没想到现在这个陆地他还去那儿，他还带了朋友去。秦大爷守着太平间本来就寂寞得很，见陆地带了好几个人来请他喝酒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。秦大爷把小方桌摆在了门外的空地上，开了停尸房门外的灯，光线刚好能够照亮到这儿。陆地带来的三个人中，一个中年人，另外一男一女都是年轻人，大家坐在一起，摆开带来的卤肉卤鸭，将白酒倒进大碗儿。那气氛让秦大爷很开心。这些人一边喝酒吃肉，一边老往停尸房的门口瞅。秦大爷说， 你们放心喝酒吧，这停尸房没什么可怕的，死人也是人，不稀奇，大家死了都一样。 那个年轻女人说，我们才不怕呢，我们在想，要是把这个小桌子摆进停尸房，到里面去喝，那感觉一定更好。 中年男人说，小咪啊，有胆量你一个人进去睡一觉。 小咪说，你我不敢，赌什么？ 他转过头对着大家又说， 陆地二娃，你们俩人作证好不好？我和汪哥赌1000块。 那个叫汪哥的中年人说， 有这么多钱啊，那我还进去睡呢，谁跟我赌？ 陆地说， 别赌了，都是在阎王爷身边打盹的人，谁不敢进停尸房睡觉啊？二妹呢，还想找个空的停尸匣子钻进去呢。 秦大爷觉得这几个人挺好玩的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醉意了。陆地说，秦大爷你进屋睡觉吧，我们再喝一会儿就走。秦大爷说也好，就进了自己的小屋。秦大爷回屋迷糊了一会儿又醒了，他听见陆地他们几个人还在外边喝酒说话。陆地说， 二娃，你刚才躺在那个空匣子里是什么感觉呀？ 二娃子说，凉悠悠的，跟钻进那山缝一样，我想这样死也可以。刚要吃药，突然看见一个女人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她正坐在停尸房的角落看书，她也发现了我，她走过来拉起来我说，别在这儿服毒，这个位置可不是给你准备的， 我就只好出来了。 陆地说， 嘿，你不会是不想死吧，还编了这么个理由来下台阶儿。小咪汪哥你们说呢啊，今天这酒本来是为二娃喝的，他又不死了，那这酒也别喝了。 二娃说， 我还是想热闹一点，等一会儿啊到铁轨上去死，轰轰烈烈的，你们就也别送我了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喝完了酒我就去那儿。 这番话秦大爷在屋里听的是心惊肉跳，他不知道这伙人是喝了酒说胡话还是玩真的，他想出门去干涉，可是刚起床又跌倒在床边，就喝多了，他竟然动弹不得。他对屋外头叫， 哎，我说可别在我这儿乱来啊。 可 是外面没人理他。秦大爷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外面已经没有声音了。他出门一看，小方桌上杯盘狼藉，人已经走了。他放心不下，走进停尸房，将没有尸体的空匣子一个一个的拉开看，没有发现新的尸体，这才放心的回屋睡觉。 哎，这几个人真好玩啊。 秦大爷站在医院大楼外对谭小颖说， 也许他们说死是开玩笑，他们瞧得起我这老头子，是好小子，这么多年谁请我喝酒啊。 谭小颖的好心情被这件怪事给遮上了一层阴影。陆地这小子在干什么鬼名堂？谭小颖想起了去年和陆地还有交往的时候，曾经听他说过，他说守太平间这个职业还不错，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可总以为他在开玩笑，没有认真对待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陆地没事就找秦大爷，好像还真是喜欢这个地方。幸好和这个陆地分了手。谭小颖想起陆地，不禁感到有点发冷，因为这时候他突然觉得陆地和他的几个朋友也许并不是人，而是几个鬼魂。他看到过一部电影，就是表现这种事，鬼魂混入了人间，和人一起生活，一起工作，还谈恋爱，太恐怖了。这天夜里，谭小颖梦见自己在停尸房里找人，找什么人不太清楚，但她始终在找。那些像抽屉一样的停尸匣子被她一个一个的拉开，那里面全都是僵硬的尸体。高伟突然想念起张俊来了，这个瘦高个子的漂亮的男孩和他有过一夜情之后就失踪了一样。他曾经打电话约过他，然而张俊老说工作丢不开，这让高伟的自尊心很受损伤。高伟是走在梧桐巷幽暗的林荫下想起了张俊的。深夜时分，梧桐巷行人稀少，一对黑影在树下一动不动地拥抱着。这对情侣让高伟大受触动，他觉得心里的空荡荡的，又要回到自己又大又空的屋里去了。隔壁又是一家人煤气中毒死了之后留下的空房，他顿觉恐怖孤独。刚才郑川用车送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没让郑川将车开到了住宅的大门口，而是到巷口就下了车。他不愿意让陆地或者是其他门卫看见有好车送他回家。下车的时候，他没和郑川说一句话，从车里出来，头也不回地向幽暗的小巷深处走去了。高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尽管和郑川在一起快两年了，他突然发现郑川对他其实一点都不在乎。他原来以为自己提出离开秘书岗位的时候，这个郑川会挽留他的，可是没想到郑川居然无动于衷，只是说让他再协助找找林小月的遗踪便可以。高伟对这起鬼魂事件已经从好奇变得厌烦了，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郑川想象出来的，包括在他屋子里看见的白脸的女人，因为就郑川在他那里过夜时看过一次，而他独自住在那儿快11个月了，他的书房里就根本没有出现过这个鬼魂。现在郑川又拉着他去公司的女更衣间，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。高伟闷闷不乐地回到他的家，在深夜的灯光下，这套两室一厅的出租房显得更加空荡寂寞。他不加考虑地抓起电话给张俊拨过去了，他怕自己稍有犹豫会改变主意。张俊在电话上的声音稍有吃惊，他说：“你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高伟这才意识到，他邀请张俊见面的话是否语气有了问题。高伟顿了顿说：“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想见到你。”对方犹豫了一下，和他约定在城中心的一个酒吧见面。高伟对着镜子化了化妆，换上了一条紫罗兰色的吊带式长裙。这条裙子很久没有派上用场了，郑川的社交活动几乎停下来了，好像公司的运转已经不需要他操劳了似的。频繁的晚宴没有了，他的这条裙子快要在衣柜里被忘记了。高伟还想在肩上搭配一条白色的披肩，但是找了好一会儿都没找着，这才想起有天晚上在书房看书时披过，一定是放在书房里了。高伟推开书房的门走进去，开了灯，那条披肩果然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平摊着呢。这一刻他下意识地感到好像有一个女人刚刚在转椅上坐过，离开的时候把披肩放在那儿似的。他拿起了披肩，告诫自己别胡思乱想，看了看表，晚上11点。这个时候去酒吧，他感到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。这是一个富有色彩的夜晚，酒、灯光、音乐，让高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。张俊对他今天晚上坚持要求见面，始终有点疑惑。他说总以为他出了什么事，可是见面以后却不是这样。他认为高伟不会无缘无故的带有这种悠闲。高伟的声音极富女人味说：“ 你就不想和我见面吗？” 张军避开了高伟的目光，低下了头，他旋转着手里的高脚杯，一小点红酒在杯子里晃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 我是怕爱上你啊。” 高伟笑了，奇怪地说：“ 是吗？爱有什么不好啊？”“ 不好啊。”张俊说。高伟看着这个面目清秀的俊小子，以他22岁的年龄，有什么经历让他敢说爱是不好的呢？高伟追问说：“ 为什么？” 五月的酒吧灯光迷离，音乐像游魂一样时隐时现，客人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。从高伟坐的角度，只看见柱子旁边还有一对情人在依偎着窃窃私语。爱情让人心动，让人向往，可他并没有想过或张俊会产生这种感觉。曾经有过的那个夜晚，他只是需要躲开孤独，和此刻一样，人生总是有些这样的夜晚，你像掉进水里头，非得抓住点什么才行。没想到，就是这曾经有过的偶遇，张俊说，他爱上了自己。他不是第一次和女孩上床了，但是和高伟有过一夜情之后，他连续几天神思恍惚，高伟的面容早早晚晚都在他的眼前晃动，他知道这就是爱上了。 并且这是宿命。他说两年前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，说他的未来的妻子将比他大两岁，北方人，左耳垂有一颗黑痣，而这一切都和高威吻合。然而命运和预言的重合，在带给张俊惊喜的时候，却与他永不结婚的信念冲突上了。爱意味着结合，意味着建立家庭，繁衍后代，而这正是他深恶痛绝的。于是张俊选择了回避，这是他的另一种宿命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谭小颖生活中有了林小月当年的影子，她的心情有了莫名的愉悦感，对郑川的三心二意开始失望的高伟约出了曾与他有过一夜情的张俊。张俊说自己回避高伟是因为爱上了他。 张俊说他永远记得他离家出走的那个早晨，母亲在卧室里放火要毁灭这个家，被赶来的邻居将火给扑灭了。父亲在另一间屋里将拳头打向玻璃窗，满手鲜血淋淋。这便是爱的结局。父亲母亲的吵闹已经很多年了，张俊从小就在担惊受怕中度过。不过这次事件发生时他已经长大，在读中学了，他觉得他必须逃离这个噩梦。就这样他悄悄离开了家，来到了现在这座城市。5年过去了，他打工谋生，现在已经是一家星级酒店的调酒师。那个酒店的酒吧比现在的这里的豪华多了，他调出的鸡尾酒很受客人的喜爱。张俊的经历让高伟震惊，女人所有的母性情感竟使他怜爱起这个可怜的男孩了。在这之前他想他们双方都是轻率的男欢女爱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与爱有关的东西。没想到张俊躲避他正是因为爱上了他。高伟晃动着红酒跟他碰杯，然后带点醉意地说，忘记过去吧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因为你还没有问过我是否爱你呢，只是到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做朋友了，是吗？高伟和张俊走出酒吧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，高伟挥手和他告别，然后摇晃着身子去路边招出租车。当高伟刚坐进车的时候，张俊挤了上来。张俊说，你醉了，我得送你回去。张俊将高伟送回家后正欲离开，躺在床上的高伟将头伸出床沿呕吐起来，他赶紧给他倒水，然后打扫地面。高伟迷迷糊糊地说，你坐下。张俊在床沿上坐下。当初你离家出走到这儿是投奔你的表姐吗？高伟不知道怎么想起了这个问题。张俊说，你是说你们公司的张烨吗？我们是说着玩的，她不是我的表姐。张俊回忆说，自己和张烨是在他的酒吧认识的，第一次 张烨和不少商务上的客人一起在酒吧喝酒。他走到吧台来，对张俊说，他要的酒该是什么口味。张俊调酒的时候，他们顺便聊了几句。第二次张烨再来的时候，怕在酒吧上和他聊得更久一些，大家都熟识了。张烨后来请张俊吃过一次夜宵，张俊感到张烨的目的是勾他上床，便说，你做我的表姐更合适。张俊之所以避开那种关系，不是因为洁身自好，而是女人太主动，他就没了兴趣。后来张烨放弃了这种努力，转而对他说，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怎么样。就这样，张俊和高伟见了面。真没想到张烨还有勾引小男生的兴趣。高伟说，行了，这事儿就当我不知道，只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你可不能对他讲，不然在公司不会好相处的。张俊不解地说，是他让咱们认识的呀。高伟说，谁知道他什么想法。不知不觉中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高伟说，要不天亮再走吧，你也躺下休息会儿。与上次的疯狂做爱不一样，这次两个人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仿佛成了冷静的朋友。张俊和一躺在他的身边，望着天花板说，咱们这样在一起没人相信。高伟没有回答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心里有理不清的思绪。高伟想起了上次和他在一起的疯狂，他说，你挺会做爱的啊，是从别的女孩那儿学的吧。张俊坦白地说，不，我是从影碟上看来的。女人喜欢男人这样吗？高伟突然为他们之间谈起这样赤裸裸的性问题感到奇怪，而他自己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男欢女爱的旁观者了呢？冲动、欲望、技巧，没有爱，一切都是白费功夫。我口渴。张晋起身去了客厅找水喝，回到卧室的时候，他有些紧张地对高伟说，哎，你的书房里还住着人呢。高伟的头脑里嗡了一声，他一直想极力否定的东西怎么又出现了。他说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张俊说，我听见那屋有人的呼吸声，但是我没敢进去看。高伟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，连声叫张俊把卧室的门关上。林小月的影子在游荡，早年的朦胧情感笼罩着郑川，他像坐上时间的返程车一样高速地退向从前。从前是美的，是真的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郑川开始一到夜晚便给林小月写信，他在电脑的键盘上噼噼啪啪地敲着，最后一段段的文字发向那个给他发邮件的神秘的信箱，这是阴阳交流的唯一的通道，比发现他的影子在各处出现更亲切，因为只有语言才能抵达心灵。郑川的语言是缓慢的，打字的手经常在键盘上长时间的停下来，因为此时他已经回到了乡村，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光。他看见林小月沿着河沿走过来，远远地看见他的时候，心就跳得很厉害。这时他希望附近的一头牛突然地向林小月冲过去，坚硬的牛角俯冲着，他猛跑过去，大声吆喝着将牛引向自己。这是一头野性尚存而突发脾气的牛， 他可能被他伤得鲜血淋淋，他可能会死，然而他愿意。他为老天不给他这种机会而遗憾。他在键盘上敲着，一个一个的字跳出来，每个字的后面都有林小月的面容。夜是天地阴阳交融的时刻，隔壁的刘英，楼下的狗妈在熟睡中并不知道这家里发生了什么。刘英曾经依稀听到过电脑键盘的声音，她以为是郑川在工作。她要是能看见郑川灵魂出窍的样子，一定会大惊失色。而整个上午，郑川在书生夜之后就沉沉地睡去，刺眼的日光使他在夜晚，他听见泉水流动的声音，听见林小月走路的声音，他翻动书页的声音很柔和。他是从河岸上走过来的吗？只有下午是很别扭的时光。郑川去公司，从地下停车场到电梯再到公司的走廊，一切显得非常的不真实。人影冲冲，都干什么呢？高伟坐在办公桌前若有所思，他为什么不快乐呢？郑川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望着花瓶上的古代女子，想起林小月曾经说过，回到古代是不是更好一些呢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郑川惊回到现实。喂，他清了清喉咙，是我，你是谁？对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有些低沉。 我姓李啊，铃木公司的经理啊，就在你的楼上，你来一下好吗？有重要的事。 郑川完全回到了现实。木林公司与我何干呢？他十分疑惑地进了电梯，18楼转瞬即到。走在这家公司的走廊上，郑川感到凉风阵阵，也许是空调的缘故吧。他看见一个个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的脸色都不太好，揉了揉眼睛，他想也许是他的视力出了问题吧。他想起了一个叫娜娜的女孩曾经在这里打工，而他在电梯里遇见她的时候，竟然一点没有察觉出她的职业。他勾引了她，或者说他们做了一次交易。现在这位李经理找他，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呢？李经理是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，嗓音较低。他说，我们两家公司是邻居，今天才认识，那简直是太迟了。郑川望着他，眼光分明在说，你刚才说的重要的事究竟是什么呢？ 你认识一个叫林小月的女人吗？ 李经理突然问。郑川有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，他说， 啊， 什么意思啊？ 李经理喝了一口水，讲起了昨天黄昏发生在墓地的事。 松坡陵园在离城40多公里的丘陵地带，墓地占了绵延几千米的山坡。暮色四起之时，仅有的10来个管理员一般不到墓地从中去的。可是昨天黄昏，梁管理员去山坡上的厕所方便的时候，看见了远远的墓地中有一个晃动的人影。天快黑了，祭奠死者的人不会还停留在这儿，梁管理员就觉得奇怪，于是沿着墓地之间的小道向远处的人影走去。墓地丛中，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站在一座墓前，可能是这山坡上的风太大的原因，他包着头巾，只露出了一小部分脸在外边。 那个，天快黑了啊！ 粮管理员以为他在墓前悼念，便好心地提醒着他。然而女人说，我就是要等到天黑。粮管理员突然感到有点惊悚，周围鸣钱的指挥随风飞舞，像黑蝴蝶一样。粮管理员说，你等谁呢？他有点心惊胆战地问。说了你也不认识，女人说，我等郑川。你认识吗？粮管理员赶紧摇头说，不认识。但是你是谁呀？你从哪里来呀？女人指了指面前的陵墓，我住这里，你该知道我。粮管理员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一方白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林小月之墓。粮管理员大叫着往回跑，守陵墓的人本来胆子就够大的了，可是从来没有人遇见过鬼魂出血。他跌倒了好几次才跑回到管理员住的房子，看见了他的狼狈相，其余的人并不相信他遇见了鬼，七八个人一起赶了过去。林小月的墓前空寂清冷，哪有什么人影鬼影的呢？这件怪事今天反映到公司的本部，李经理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他了解这个粮管理员，这个人非常的诚实。他是一个50多岁的老职工，既不胆小也不信鬼，他遇见的事多半是真的。李经理立即与云杂志社的燕红联系，因为林小月的墓地是他的公司赠送给杂志社的，燕红是这件事情的联系人。当然说是赠送，其实是与杂志社交换广告，这种商业行为倒也正常。燕红对这件事情也十分的震惊，他说杂志社昨天肯定没有人去过墓地祭奠。至于那墓地女人说的郑川的名字，燕红说他认识这么一个人，于是李经理便直接与郑川联系了。李经理慢条斯理地讲完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，然后他略带抱歉地说，郑总，本来不该用这种事情打搅你，不过事情太蹊跷，不搞清楚会影响职工的情绪，所以还是只能问问你了。郑川强压住了震惊，我是认识一个叫林小月的，那是知青时代的朋友，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比你更一无所知。郑川起身告辞，李经理在他的背后一脸的茫然。乘电梯回到了17楼，郑川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身体有点摇晃，高伟站起来刚要说什么，郑川已经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并且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这个林小月真的要见我们，他通过各种途径传达信息，是因为阴阳界上有东西隔着他，使他跨不过来。他的影子飞出来也不能说话，难道是要我过去才能与他真正的见面吗？郑川打了一个寒颤，我过去，死了就过去了。他不该这样要求我呀，或者他的意思是在黄昏或者是天黑以后的墓地，他可以看见我并且与我说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是否应该去一次墓地呢？郑川拨通了燕红的电话，燕红说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魂显灵的事情，不过这个事情太奇怪了，去找那个管理员问一问情况是有必要的， 他说，作为同事和学生，他也挺怀念林小月的，他愿意陪郑川去墓地了解真相。最后他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出发，并对这件事情严格保密，因为这种事最能让传言满天飞，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了。当天夜里，郑川在电脑上给林小月发了一封邮件，他希望在第二天的下午出发前收到他的回邮，如果这样事情就清楚了。他在邮件中写道，你葬在松坡陵园，我是刚知道的，我会来看望你的，我只想问是否要在黄昏或者是晚上才能见到你。离开农村回城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一晃20年过去了，我们已经是人过中年，为什么你现在才决定跟我联系呢？如果在你生前联系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最近给你发了不少的邮件，不知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，我是能收到的，你发来的那些回忆往事的邮件我都读到了，还有你约定的约会我也去了，可是只看到你的模糊的影子，而且没有说话。我明天就到墓地来，你能说话吗？快给我回信，我等着。郑川发出了这封邮件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第二天早晨，谭小颖来给他输液的时候，说的第一句话让他震惊。 我知道你这几天的夜里都在给林小月写信，所以没睡好觉，是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郑川惊异地盯着他，仿佛要从他的身上看出什么。 每天上午睡觉。哼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谭小颖说， 我读了林小月的那些邮件，就在想你怎么不回信呢？看来你终于开始了。 嗯，回信了吗？有了，一定给我看一看。 郑川疑惑地想，有没有回信也许你比我更清楚，当然清楚这些的不是谭小颖本人，而是潜伏在他身上的林小月的灵魂。可是这灵魂为什么就不在这个屋里显形出来呢？也许灵魂显形需要很多的条件，时辰、环境、周期等等等等，当然墓地会是最适宜的地方了。他打开电脑，没有回邮，看来林小月的意思是让他去墓地了。 郑川和燕红来到了松坡陵园，太阳正在西沉，逆光中看远近的树都变成了黑色的剪影，有成群的乌鸦从天空中飞过，仿佛是投奔夕阳而去的游魂。陵园管理处设在山坡下一栋两层的红砖楼房，郑川将车停在楼前的空地上，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燕红，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某种紧张。 燕红却更像一个旅游者，他身着牛仔裤和黑色的 T 恤，从汽车出城以后，他就在一直欣赏田野上的景色。 这是他第三次走这条路了，去年林小月下葬和今年清明节，他和编辑部的同仁们都来过墓地，没想到这次再来竟是为一桩离奇的事件。 陵园管理处主任姓白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，脸上常挂着笑，像一尊佛。也许由这样的人管理陵园最合适了。人生无常，笑口常开。他对严红说，你们编辑部来人就好了，了解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 我们这里的人文化不高，出了这种事儿都往迷信方面想。职工们现在去墓地巡视了，必须几个人同路才敢走呢。 燕红说，先见见梁管理员。 庞主任说， 哼，梁管理员呐，自从在墓地见鬼之后他就病了，要不然我带你们去他的房间去找他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